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273集。一叠掌声从丛林中传出，一个黑斗篷的男人拍着手缓缓走出来。他立在月光下，黑得像一张潦草的墨迹，又像一根孤生的枯竹。他拉下兜帽，夏侯恋终于看见了那张熟悉的脸。他老了很多，脸上布满深深浅浅的褶皱，褶色的脸庞如同冷硬的生铁。在齐兰，夏侯恋最熟悉的人除了他娘，就是段九和秋叶。小时候他拔光别的刺客家的公鸡鸡毛，用鸟屎弹打别人满身鸟屎，永远是段叔拎着他的后脖领去赔礼道歉。这个高大又壮实的男人看着他长大，可也是他站在阴影里漠然地望着他娘被柳氏门徒分尸。他曾感到恐惧，原来一个人的心是如此的深不可测，犹如看不见底的深渊。 好一出兄弟情深啊。 段九微微笑道。 小恋，好久不见，你长大了，是个真正的男人了。 拜你所赐。 夏侯恋握紧黑刀，骨节咯咯作响。 我原以为你是一把废铁，却没想到噬心真的成功了。 段九用刀鞘挑起地上的一根千机丝。 你不仅复原了茄兰失传已久的千丝杀术，还学会了隐居避世的唐门傀儡绝技。茄兰刀你学的虽然不过尔尔，不过也勉强能登入唐室。 段九惋惜地叹了一口气。 只可惜你竟然选择了叛逃。 哼，你是有多大脸啊。 夏侯恋冷笑。 你杀我娘还指望我为茄兰卖命吗？ 杀你娘的不是我们啊，是你自己。 段九叹息着道。夏侯恋一愣，段九抬起眼来望向他的目光冷漠又孤独。 小恋，是你太弱，倘若你从一开始便如你的哥哥一般，我又何必费尽苦心将你断成绝世名器。是你太弱，你的刀护不住你自己，更护不住夏侯佩。 仿佛有一把刀割进夏侯恋的心头，鲜血淋漓。他喘了几口气，定了定神，想要说话。一只带着南红玛瑙珠串的手搭在他的肩上。沈觉从他身后走出来，说道： 既然夏侯恋远不如迟燕，你和世心又为何要放弃迟燕选择夏侯恋？ 他转了转纸上的统计，道： 若咱家没有猜错，你和世心的目的应当不同吧？世心继承了杜心的遗志，想要刺杀百里阎罗，而你则是百里家的勇趸。 段九显然有些意外。 你怎么知道杜心？ 茄兰氏系谱。 沈觉道。段九微微笑起来。 不愧是长工，对我茄兰了解竟如此深厚。 他望向沈觉一行人，伤的伤，残的残，剩余的提旗不过两人，马车边上的沈问行和明月都手无缚鸡之力。 也罢，迟燕的刀术再强，也无法在八步的刀下护住你们所有人。这件事告诉你也无妨。 沈觉垂眸道： 洗耳恭听。 300多年前，第一任百里阎罗成立伽蓝山寺，以7月半辖制诸刺客。自那时起，伽蓝便内斗不休。刺客桀骜，7月半虽为苗疆制度，却也无法掌控所有刺客。久而久之，伽蓝内部分化出了两个党派。一党异想天开，妄图刺杀阎罗，甚至不惜拉上所有人一同下地狱。 段九摩挲着瘦骨嶙峋的指节道： 至于另外一党，便是我们。百年来，阎罗担忧伽蓝住持只手遮天，在伽蓝中设置密眼，以与住持相互钳制。 他仰头望着天边明月，继续说道： 叛逆一党挣扎了许多年，可是从未成功，直到杜鑫出现。这个男人发动了伽蓝有史以来最大的叛乱，诛杀了所有保守派的刺客。那天晚上是个修罗场，鲜血从天王殿的阶梯一直往下流，流过山门，流过碑石，一直流到山脚下的伽蓝村。他在阎罗密眼出逃之前找到了他，将他吊死在山门，然后用半年的时间重整旗鼓，一面从各地招收新的刺客维持伽蓝的正常运转，迷惑阎罗的双眼，一面组织八部北上刺杀阎罗。 邱师傅就是那个时候进的伽蓝。 夏侯炼低声道： 不错。 他们失败了，只有世新一个人活了下来。 沈觉说道： 是啊。 段九长长叹了一口气： 小炼，你们是胜不过百里家的。你们以为百里一族钳制刺客的法子只有7月半？以为拼了性命便可以从此解脱？错了，你们都错了。第一代阎罗天子在创立伽蓝刀的时候留下了12道空门，只要刺客修习伽蓝刀，便永远也战胜不了百里一族。那次八部倾巢出动，连同杜鑫一起通通埋骨朔北，只剩下一个临阵退缩的世新。也正是因为他的胆怯，他被选为了新的主持。那次叛乱震动了整个百里家，刀可以杀人，却也容易伤及自身。百里一族决定彻底隐退幕后，主持成为明面上的伽蓝主人。从此以后，唯有住持能够进入朔北雪山参拜百里阎罗。 你也被选为伽蓝密眼。 沈觉负着手说道： 世新没有放弃自杀，为了还债，他甚至将自己的亲生儿子锻炼成绝世杀器。但他不会想到，他的挚友竟然是抵在他后背的刀。 人都是想要活命的，夏侯家不是人，个个都是疯子。世新、夏侯佩、夏侯炼，还有迟燕，你们不将性命放在眼里，可我们还想活。 段九道： 那天世新披着血回来，告诉我他们从前都错了，刺杀只需要一把刀，一把决胜之刀。他开启了断刀大计，他要打造一把绝世利器。他选中的人就是迟燕。他花费了14年的时间，让迟燕隔绝人世，日复一日地练刀，甚至用活人试炼。他成功了， 池燕是我见过的最强的刺客，他14岁就达到了宗师的境界，放眼天下，竟无敌手。池燕14岁的时候，世心带着他进入雪山，参拜阎罗。当他成为新一任住持，他便是悬在阎罗头顶的绝强利刃。 沈觉低声说道， 可他没有被百里家承认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